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21集，唐默心中有了个答案。他拿手电筒照亮那个黑色保险箱，看向傅文铎。这个玻璃器皿里原来肯定放了什么东西，打开这个箱子，资料应该在里面。傅文铎早就拿出匕首准备开箱，他拿的是对抗大火机时用过的黑色匕首。就在匕首快要刺到保险箱时，傅文生说， 这里面还真是我们要找的珍贵研究资料。 傅文铎的动作突然停住，唐默一惊，半晌后他快速说，如果是珍贵的资料，应该不可能只拿一个普通的保险箱装，有陷阱，肯定有陷阱。傅文生错愕地说， 陷阱？ 小朋友没想到自己随便说了句话居然这么重要。唐默立即看向傅文铎，不能用蛮力，我们要手动开箱。傅文铎将耳朵贴到保险箱的金属壁上，一只手轻轻敲击箱子侧面，另一只手不断拨动密码锁，听着里面的声音。唐默在一旁用手电筒照明，三人轻声屏息，只听见咔嗒咔嗒的钥匙转动声在房间里一下下的响起。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按理说这个黑塔研究所被藏在地下，外观上用一家机器人实验室作为掩饰，安全性很高，这样一个放在角落里不起眼的黑色保险箱，不该再有多余的保护措施，直接暴力开箱就可以了。但是唐默和傅文铎还是决定小心尝试。保险箱的密码一共有八位，一个小时后，傅文铎尝试出四个数字。三人很有耐心，又过了半个小时，只听一道清脆的声响。傅文铎抬头看向唐默，两人点点头。傅文铎站直身体，啪嗒一下打开了这个沉重的保险箱。手电筒的光亮照进去，没有任何防暴力拆除的措施。唐默将一叠厚厚的资料拿了出来，密密麻麻的英文顿时映入眼帘。美国德克萨斯州海洋生物研究所，实验时间2017年11月15日，实验对象XX 水母 A 级反应，141只实验样本死亡。厚厚的资料被唐默摊开放在桌子上，供三人一起阅读。这份资料上有太多专属名词，傅文生年纪小看不懂很正常，唐默大学时英文还不错，居然也只看懂了个大概。他尽量将这份资料全部看完，然而这种囫囵吞枣式的看法令他仍旧满头雾水。唐默将资料翻回到第一页，看着上面的那行字，是一种水母。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 是灯塔水母。 唐默转头看他， 这个实验是研究灯塔水母的，这种水母一般栖息在中美洲的海域，最近大批量死亡，美国的黑塔研究所发现了这个异样，就把样本带到华夏，两国一起讨论。实验一场是11月15号的事情，美国的研究员是17号来的，双方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地球就上线了。 唐默说， 我好像在哪儿听过灯塔水母这种生物。 这一点傅文铎就不知道了，资料上写的东西已经不是英文好就能看懂的，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这不是两人的特长。或许洛风城能看得懂，可惜他远在上海。既然没有办法，三人再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实验室，确定没有其他异常后，他们带走了这份资料和保险箱上的蓝色玻璃器皿。这只器皿里的水被静置了五个月，早已浑浊不堪。唐默猜测，里面原本放的东西很可能就是灯塔水母，只是地球上线，全世界的动物全部消失，只剩下人类，这只器皿里才会空空如也。三人拿着资料 就着夜色悄悄离开研究所。唐梦找到了一家新华书店，他凭借当图书管理员的经验，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一套厚厚的海洋生物英文词典。三人看着这套比词海还要厚的书，翻了一天一夜，终于搞清楚这份资料上讲的是什么内容。灯塔水母栖息于加勒比地区，近年生长范围扩散至西班牙、日本海域。这是一种小型水母，通体透明，头部有红色消化系统，全身长约5毫米，只有人的指甲盖大小。水母一般对自然界的各种反应相当敏感，就像下雨天前蜻蜓会低飞，蚯蚓会从泥土里爬出来，水母对自然界的反应也比人类要敏锐许多。所以黑塔上线后，美国德克萨斯州海洋生物研究所收集了全球200多种水母进行研究，其中就包括灯塔水母。唐默低声说， 灯塔水母是全世界唯一已知的可以由成年体变为幼年体的生物。 唐默看到这行介绍心中一惊，从成年体变回幼年体，这意味着这种生物可以实现返老还童。唐默心里有了个猜测，他再往下看，果不其然，灯塔水母居然是永生的。到性成熟阶段后，灯塔水母进行繁衍时会变回幼年体，再从幼年体成长为性成熟体。这个变化过程没有次数限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力杀死这些水母，它们能一次次的繁衍，变成幼年体，再成长为性成熟体，真正实现不老不死。唐默看了看空荡荡的蓝色器皿，这里原本放着的就是灯塔水母，然而地球上线，它们必然消失，而且在消失前，它们居然死了。三人已经把这份资料全部看完，美国黑塔研究所之所以要特意跨越太平洋，来到华夏和华夏的科学家讨论灯塔水母的实验，就是因为在安全环境下，这些灯塔水母死了。一共201只实验样品，死了141只，死了接近1/3。唐默想了想，说： 资料上说，这些灯塔水母不是死于外力，是死于自身的繁衍。它们每次进行无性繁衍后，应该会变回水栖形态。但是11月15号，这一批灯塔水母里有1/3在繁衍后，没有变回水栖形态。和其他水母一样，它们直接死亡了。 11月15号是黑塔第一次发生的日子，3天后地球就上线了。这些水母的死肯定和黑塔有关。水母比人类更容易察觉自然界的变化，他们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东西才死了？ 这话有些道理。11月15号这个日子太特殊，很难让人不联想到黑塔。而且水母是非常敏感的动物，这些灯塔水母最有可能是觉察到了一些变化，才会相继死亡。然而还是说不通， 这141只灯塔水母应该在无性繁衍后变回幼年体，但它们没有变化，反而死了。 唐默拧紧眉头，大脑迅速运转起来。半晌后，他突然抬头看向傅文铎，他想起一个词语： 这该不会是自杀吧？ 傅文铎的脑洞一向比唐默大，但这次他听了唐默的话也微微一愣。傅文铎思索片刻， 不是受外力影响，确实属于自杀。 唐默脑子里忽然闪过一道灵光，他好像在哪儿看到过一种类似于灯塔水母的生物，不是永生，但是很相似。他回忆许久，终于从记忆碎片里找到那样东西。唐默立即说， 我以前看到过一种龙虾，它是基因突变的产物。龙虾是有性生殖的生物，但那只龙虾可以无性生殖，也就是说它可以不断的克隆自己，所有的后代和它的基因都是一致的。它这种也算是永生了，和这种灯塔水母有一丝相似。 傅文铎渐渐明白了唐默的意思， 你是说无性繁殖，不断的克隆自己，基因没有发生变化。 唐默一下子抓住了那道灵光， 基因永远不变，也就是说不会发生进化。 傅文铎双目一眯，抓住关键词， 进化。 不错，就是进化。 唐默将资料翻到倒数十页，在灯塔水母的死亡实验中，研究员给出了十一种死亡可能，其中有三种可能性最大。第一种是外力影响，哪怕研究员确定自己准确控制了实验外力要素，他们也不敢百分百肯定自己真的让这些水母在完全的安全状态下繁衍生殖。第二种是灯塔水母有某种特殊的死亡方式，目前人类还没有发现。而第三种就是物种进化。无性繁殖是一种低级的繁衍方式，基因的稳定性导致无性繁殖的物种难以发生进化，比如草履虫、水母，有性繁殖才是进化的主流。美国的研究员不认为这些灯塔水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全体发生进化，因为这太不符合生物学理论。然而他们恐怕永远都不知道，三天后全球人类被迫进入黑塔游戏，和黑塔相比，生物突然发生进化就显得无比正常。 他们猜到了和黑塔有关，但是却没猜到黑塔最后是这样的。 美国研究员跨洋过海而来，他们没能在消失前得出结论，却给五个月后的唐默、傅文铎传递了一个猜测：黑塔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人类的进化。没有人能证明这个猜想到底是不是正确，现在地球上也找不出一个灯塔水母来佐证这个理论。唐默的心快速地跳动着，许久后他闭上眼睛，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这终究只是个猜测。唐默将资料全部再看了一遍，记在了自己的脑子里。为了保险，傅文铎、傅文生也都看了一遍。接着唐默将这份资料烧毁，包括那些消失在蓝色器皿里的灯塔水母，他将蓝色玻璃容器也扔进火里。做完这一切，唐默抬起头，发现傅文铎正看着自己，两人静静地对视着。良久，唐默笑着问： 好像也不是那么奇怪，如果黑塔真的是在逼人进化，那么它作为催化剂激发出人类的异能也就顺理成章。但是为什么是人类？ 灯塔水母已经发生进化，可是三天一过，它们全部消失，最后留在地球上的只剩下人类。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